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铜林传》。 铜林先练了一趟柳叶摸身棉丝掌，绝活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的亲传。你要看外边他练的这东西啊，软了吧唧的，两臂舒展，身形晃动，看不出什么精妙之处来。但是要行家里手里看，可了不得，外柔内刚，这就是柳叶摸身棉丝掌的精华呀。当然了，启动的时候它是慢，练的需要的时候就快上来了。单说铜林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天下的英雄眼睛都没眨么定眼看着，纪元济慈往圈椅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一边看着一边点头啊。就连那专横跋扈的铁面伽蓝佛也不得不竖大指称赞：弥陀佛，师兄这大老杆名不虚传，真有两下子。师弟，我说的怎么样？果然不差呀，这铜林的确有独到之处。他练的是柳叶摸身棉丝掌，这种掌法集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于一身，取其精华呀，外柔内刚。看表面轻松柔软，实质力有千斤，单掌开杯即时如粉，这可了不得。你我弟兄要多加谨慎。 我明白， 别人品头论足也在这议论纷纷。铜林练完柳叶摸身棉丝掌，唰一收招，底下掌声雷动。完了，休息了片刻，铜林开始把双月抄在掌中，又练了一套月法， 这是两位道印的真传，翻天三十六路，一路拆八招，就练了双月。但见光华缭绕，夺人耳目，呼呼刮风，使人目不暇接，是眼花缭乱。掌声一阵挨着一阵，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下了不得了。看热闹的人不仅是铁山寺的和被请的朋友，这是后山，后山还不住着不少人家呢，猎户啊，本地的客户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也都来了，越聚越多，大人孩子，老头老太太，甚至有走道的也驻足观看。这外来的人呢也有一千来号，越聚人越多。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些外来人当中可有不少了不起的高人，也夹杂到群众之中假装看热闹的。这些人一看佟林练拳脚，而后练兵器，也不住的点头，好，佟林不含糊，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侠客，我们见过那侠客多得很，比上佟林的几乎没有，但也有几个瞧不起佟林的，就这两下子，哼，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配，也就仅此而已。安下这些人怎么评论怎么想怎么不说，单说佟林，双月练完了合在一起装入鹿皮套，佟林一收招，然后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练完了嘛，就这么点活。佟林转身呢就想下台，就在这时候他刚一转身，台下有人施展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唰唰唰唰唰，几下飞身就登上比武台，双脚落地，声息皆无啊！紧跟着冲佟林喊了一嗓子：“飞！”佟林，留步，你先别走。佟林刚要走，一听这一嗓子从身后传来的，赶紧驻足转身，一看后边有个小老头，小老头是怎么意思，个儿也不高，岁数不算太大，不到六十岁，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两颗黄眼珠子锃明刷亮，留着八字胡，精神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扎着袋子，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洒鞋，背后斜背着包裹，鼓囊囊沉甸甸，不知包的什么家伙。这人说话声似巨钟啊，你看个儿不大，声可挺高。佟林一看不认的，既然年纪比自己大，那就是前辈，佟林向来是这样，赶紧转回身来，冲来人一抱拳，老爷子，您叫我啊，佟林，刚才你登台献艺，老人家我都看见了，而且我是认认真真看的。老实说，你练的双月月招，你练的掌法都不怎么地， 平常稀松而无言。我你老师就教给你这玩意儿，不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别开天面另创一家呀？你不糟改吗？你不骂人吗？我说佟林呐，我奉劝你把这话你收回去，你回到你老师面前，你告诉你老师就这几样东西拿不出手去，狗屁不是，让你师父也收敛点，你还得回炉另造，按你现有的条件你再练个30年50年，也许再提这个口号还差不多少。你什么玩意儿你，我替你丢人，呸呸呸。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话别说太绝了，这佟林30卦0的年纪，多大的名望，当着普天下的英雄，你说这顿架得给挖苦。佟林那脸一阵紫一阵青又一阵白呀，那火撞到脑门子又压下，又撞到脑门子上，实在控制不住了。佟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等他说完了，佟林笑得很不自然。好朋友，您的提议嘛我可以参考，我还没请教您是哪位呢，假如我回去我老师问我这谁说的，我怎么回答呀？请您把明镜赏下来吧。好好啊，佟林，你不想转圈套我，你是不是想报复我？你报复我也不怕，我告诉你，我是广西罗家寨的，在下姓罗，我叫罗天齐，人送绰号叫神行无影，罗天齐。佟林想起一件事儿，为什么听他报了名佟林就一愣呢？这里边有个原因，说朱棣一张嘴呢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就是在佟林和雍亲王胤禛从杭州起身赶奔云南茂山铁扇寺的路上遇上那么一回事儿。他们住店打尖都安排好了，日头老高的睡不着，哎，在门口凉快，正好发现那个村口啊，拉着队来了不少难民，背包罗散的，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推着车担着袋，狼狈不堪。这雍亲王那心还挺软，就这么让佟林呢拿了50两银子给大家分散，一边分银子呢一边打听，老乡你们哪儿的，听你们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呢，你们这个家乡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些人闻听此言是唉声叹气，说我们是罗家寨的人，广西的，我们那个地呀、啊、可好，旱涝保收，一点天灾也没有，主要是人祸。这雍亲王一听就好奇，是人祸，什么人祸？哎呀别提了，我们罗家寨来了一伙强人叫罗家八横，那老头叫罗天齐，他有8个儿子，罗天勇、罗天猛、罗天刚、罗天强、罗天龙、罗天虎、罗天彪、罗天雄，这老罗家这一家子就是灾星啊！他们手下有那么500-700人呢、啊，坐镇罗家寨， 封捐派税，俨然就成了国中之国，是胡作非为。你说咱老百姓种那点粮食拿两份税拿得起吗？哎，税钱还少说，就说他们这个胡作非为受不了。谁们家有少夫长女，只要被他们看上，抢进罗家寨就休想再回了。净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在那实在没法住去了，这才到外乡逃难。这么一说，那佟林和雍亲王脑袋印象深刻了。哦，罗家八横，罗天齐啊，等等等，记住了。那么雍亲王就问说，你们本地没官府吗？为什么你不联名告他呢？哎，老百姓说，告啥呀，这年月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啊，那本地文武衙门不敢碰罗家寨的人呢。您军队去了，去少不解决问题，去多了他们跑了，军队一撤他们又回来了，变本加厉呀。再者一说，人家有的是钱呢，把本地官府都给买通了，杀条人命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这年月就是老百姓最没理呀，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呀。不到三年的光景，原来那罗家寨的老户几乎都跑光了，剩下来的甭问，都是家里都有加入罗家寨匪帮的人，没有关系早走了。佟林和雍亲王打听清楚之后，回到店房气得一宿觉都没睡好，就是离着太远，要离着近呢，顺脚捎带就把他们收拾了，为本地百姓除害。但是又急于参与九月九重阳会的事儿，鞭长莫及，所以这茬呢就扔在一边了。哎，没想到今儿在比武台上，罗天齐这老家伙自报名号，佟林呼啦朝把那事儿想起来，哎呦，心说话，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送到门上来了。要换个旁人，我绝不能下死手；要换成罗氏父子，我焉能容饶啊！佟林就动了杀机了，再看他剑眉挑了几挑，脑门子上这根绿线都蹦起了多高啊！佟林点点头，啊、哦，久闻大名，好。那么，请问你叫我回炉另造？我这两下不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凭什么呢？别开，姓佟的，听这口风你是有点不服啊。那我就实际的教训教训你，我要你的命，是吗？好，这要旁人说这话，佟某我还十分感激，唯独从你们父子嘴中说出这种话来，我一不听，二我还要进行报复。哈哈哈哈哈！大老杆有你的，既然这样，你山家伙。说着他把包裹解下来，包皮打开之后，从里边拽出一对八卦太极针， 那时候他真能打仗吗？名叫真，比那真的大的多的多，粗细有大拇指差不多少，长下是1.8尺呀，一头有尖儿，一头有眼儿，跟那绣花那针形式差不多，但比那大的太多了。这对阴阳太极针在左右一分，刚想伸手，他儿子罗天勇从台底上来了。这家功夫不错呀，利用燕子三朝水的功夫飞身行上了台子。爹，你老人家不用跟他伸手。您跟他伸什么手？叫他一个大老杆还用得着您吗？说着把他爹让到旁边去，他来到近前，把双掌一晃，姓佟的，认识你家大爷吗？说出话来就不是人。佟林一瞅这小子长得能有6尺多高的身材，方面大耳，一脸的横丝肉，能有25、26岁吧。佟林点了点头，不服又怎么样？我教训教训你，我打你个腿断胳膊折，把你心肝五脏掏出来扔山上喂狼，拿命来吧。说着话奔佟林就扑来了。佟林一看这小子赤手空拳，所以也没拽双月，一掌相还，跟他站在一处。你看罗天勇啊，虽然是年轻，脚着不服不分，跟佟林比没法比。要不说这个人呢不自量力，要不咱们说书的怎么老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这人都是形形色色。那么阴天下雨不知道，你吃几碗干饭你不知道吗？你有没有佟林能耐大你心里不清楚吗？这死催的。再加上佟林想起老百姓诉苦那个事儿来，咬着牙跟他伸手，因此一点都没留客气。没到5、6个照面，这老大就有点扛不住劲儿了。哎呀爹，我顶不住，顶不住也晚了。让佟林一转身转到他背后去，这一掌正拍他后脊那上。佟林16、10成劲儿，耳轮中就听见啪，这一巴掌多大劲儿，把罗老大都打飞了，从比武台上啪嚓，四脚朝天摔地上。那地上是山石啊，那受得了吗？摔了个脑浆崩裂，一掌给灌死在那儿。佟林往下一侧身，把双掌一踏，心说话，师父，弟子开杀戒了。虽然我不是出家人，我听你们经常提念杀恶人即是善念，就是神佛到处也杀人，分杀的是什么人。这样天下就开了锅。罗天齐在旁边一看，大儿子活蹦乱跳的，刚才还白白花花，现在一滩臭肉，他能不心疼吗？哎呀，昏倒在擂台。